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大家早安。 早安。 那我们是在修自心观，对不对？自心观是第一。是无量心，我们也有说明，自心观是其他的所有的无量心的基础，没有自心观，我们不会修是无量心。现在我们也，多半。因为我们是学北传佛教，我们也要配合我们的四无量心的修行的了解，跟菩提心的过程，修北传佛教就是修菩提心，从开端到末端都是修菩提心，世间菩提心、诋毁菩提心，那就是成道。那菩提心的概念是靠无二法，non-duality。如果没有无二法，那不可能会有菩提心。那菩萨道的修行有三个所依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如果没有三个所依，那不算菩萨修行。第一所依是大悲，我们应该知道大悲是靠大慈，没有大慈不会有大悲，大圣庄严论等等是说明那个慈，那个大悲是好像佛的菩提的树，那个树它需要阴阳，对不对？它的阴阳就是慈，如果没有慈，那菩提树不会成大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下雨，所以大自然很高兴，都变成很大，那些前面的大树，对不对？红树都变成大，那菩提心，大悲也变成大，因为有自心的水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没有自心的水呢，那个菩提树不会大，有自心的水，那菩提树会越来越大，那很多众生可以找因子，特别在印度都很热，有没有经过印度的夏天？很难过。大家休息在树的影子下面，那这个树的影子是好像菩提树，菩提树很大。如果你们有去过波德盖亚，有没有？那很多人可以休息在菩提树下，这个菩提树下它继续已经快三千年，每一次新的相续， 因为他说那个慈心的水，慈心的水很厉害。那我们有讲过，菩萨的修行有三个所依，三个所依都跟我们的十无量心的修行有关系。第一就是大悲，大悲是靠慈的水。第二是无二法，如果我们要用深的了解修十无量心，一定要是为无二法，配合我们的慈心观的三个阶段。哪一个三个阶段？第一，自己为所愿；第二，不坏心智；第三，扩大所愿。那如果是用菩萨的了解，我们可能未来可以看，如果是菩萨的说明，那要加什么？要加无二法的了解。若是菩萨也达无二法的了解，在常修的过程，如果你们有看过，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场，无始劫场的过程，也配合跟无二法的了解，是很重要。南传佛教没有，特别修无始劫，它配合跟无二法的成就，无二法的体会，无二法的经验。那第三，所以就是波地其他，对不对？波地其他，波地心叫波地其他，其他叫心，真的心是波地心。因为我们不了解菩提心，所以我们迷路了，在轮回里面。所以依照大乘佛教一切是谛论等等，其实从开端到末端，菩萨的修行就是菩提心的成就。没有菩提心的成就，没有菩萨的修行，一定要这样思维。那现在十无量心在悲传佛教也是悲合跟菩提心的修行，成就菩提心就是修十无量心，悲传佛教是这样解释。不是说南传佛教没有十无量心，没有菩提心，一定也有那些道理。论述菩萨是说明，其实如果没有般若，那什么佛道都没有。般若也是属于声闻道，也是属于度界道，也是属于菩萨道，一样。佛教的修行其实就是般若的修行。论述菩萨特别强调这个道理，唯识的解释有一点不一样。所以其实那些大乘佛教的论师，他们也是说明，其实罗汉只是方便来得到究竟法，所以罗汉就是佛，安慧菩萨也是说， 就是佛在成佛的过程。那声闻也是佛，度界也是佛，那佛也是佛，因为佛叫做不他，那我们有三种不他，声闻不他，度界不他，跟究竟不他。如果这样了解，那其实声闻的修行跟菩萨道没有什么矛盾。其实论述菩萨，论述菩萨的了解里面，所有的般若波罗蜜经，没有般若波罗蜜经，那没有菩萨道。菩萨道就是靠般若波罗蜜经。那佛叫般若波罗蜜经，那些罗汉为最重要的所缘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有般若，不过他们的般若还有了解不是完全圆满，因为无二法的了解还有缺乏。那现在我们要慢慢配合这个自心观的修行，跟波地其达的修行，就是这样，四无量心变成大神，变成菩萨道，不然不一定是菩萨道。那来了解这个道理，跟你们所修的过程也有关系。菩提其达、菩提心有两个阶段，有 pranidhi 菩提其达，靠缘的菩提其达，这个叫 pranidhi 菩提其达，吉田菩萨是讲很清楚，然后有究竟菩提其达，pranidhi 菩提其达，究竟菩提其达，靠缘的菩提其达，究竟菩提其达。你们有体会究竟菩提其达，那变成真的菩萨，世间菩萨地，悉地，为什么悉地？你有体会无二法，那就一直在高兴，不会不高兴。为什么高兴？无分别心呢，就是快乐心。一定要了解，无分别心就是动心有动意。南传佛教无碍解脱论也有这个道理，所有的烦恼都是善心，所有的功德都是动意心。究竟动意心是你有体会无二法，那变成究竟菩提其达。那在这个情况下，你已经不会迷路，所以你肯定会成佛。因为你的修行是在无二法，那烦恼完全没有什么所依。因为烦恼没有什么所依，所以所有的修行在快乐里面，没有不快乐。临终要不要这样？ 那现在你们的破坏闲置的过程要配合跟这种了解，嗯，为什么破坏闲置？为什么先思维自己？先破坏什么是依照阿毗达摩，什么是我们的心的限制，已经要了解。所缘不明显的烦恼，没有那个两种限制，嗯，心自在，心没有什么限制，本来没有限制，因为有烦恼跟所缘不明显。没有限制，那为阿含经阿毗达摩所言不明显，就是五阴十二处十八界，烟气，四玄地不明显，为菩萨道什么不明显，真如不明显，真如就是无二法，真如是真如，因为它在里面保护所有的我们的经验，所以时间经验跟出世经验无分别，所以真如这不是特别大乘佛教的道理，阿含经里面已经有，地界就是地界，水界就是水界，所以佛鼓励他的儿子思维地界变成地界，因为地界什么都接受，好像大地，不分别，臭的东西、好的东西，都接受。水界也是冲所有的东西，好的东西、不好的东西，阿含经里面也有，小卷罗诃罗经，可以找到大愿罗诃罗经，中阿含经。所以，这样修，准备无分别心。那现在你们是准备无分别心修破坏闲置。破坏闲置就是准备无分别心。昨天我们有看过，在《自心经》就自心不会做例外，对不对？做例外呢，不是自心经，不是自心，不是自无量心，不做例外，才会变成自无量心，对不对？那不做例外，怎么会不做例外？还是了解无二法。什么是无二法？我跟他，这是有二法。什么是无二法？没有我，没有他。佛教是说明，因为有我，所以有他。如果没有我，那没有什么他。《金刚经》一直是讲这个境界，对不对？怎么菩萨修？眼度一切众生，看不到众生，所以。 他能够成就他的修行。弥勒佛在接生密经怎么说明菩萨道、菩萨的智观，还记得吗？愿成无上道，而思维什么不安离地，非安离地。菩萨是修非安离地，非安离地，你在心里面安离任何的法都是假的安离，不是真的安离。弥勒佛是佛教，弥勒佛这样，在心里面你安离任何的法，这是假安离的，不是真的安离的。因为本来在心里面什么法不会安离，这个叫非安离地。依照卫生有一点边界，声闻是修安离地，那菩萨是修非安离地。为什么？他了解心本来就是真如，你在真如里面安离什么法，那没有什么意思，是假安离的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一定要用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来了解那些道理，了解什么叫做大悲，什么叫做无二法，什么叫做波地契达、波地心。那是挑战来发智慧，用四无量心。我们有说明，在所有的佛教里面，四无量心不是普通的定。昨天我有讲过，它是定顺修行人这个无量智慧。无量智慧是属于究竟法，不是属于世间法。你世间无量智慧那什么情况？临终说明，你想怎么样？世间究竟法，那世间法变成好像梦一样，不能够安离。你没有世间究竟法，那世间法不像梦，对不对？是很真的，所以还能够很吵架。那个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喜欢，那个不喜欢。对不对？如果世间究竟法什么情况可以吵架，果心不动。可以呵斥人、骂人，心不动。为什么？耶亚恰罗格萨姆迪欧德那乌贝迪姆尼，有智慧的人不会执着在世间所有的概念，不可能。那些概念一直在变化中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以为好的，以前的人是很坏的，有没有？我们未来的人，我们现在说执着是好的，一定会以为是假的，是 坏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离识就是这样，我们中间模糊，所以有那些乱就会很感动，对不对？文化革命、纳粹等等，乱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安利，你在心安利什么？如果了解究竟法，其实都是假安利的，不是真的安利的。为什么不是真的安利的？过几年以后就变成完全发疯的，对不对？像那些共产党那些文化革命，都好像没有什么意思。不过你在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你不相信他们会打你骂你，有没有？所以佛教是很重要的，为整个世界。你了解佛法，了解非安利的，其实阿含经也是讲这样。不但菩萨道，菩萨道讲比较清楚，所以要特别用那个四无量心来了解那些道理，了解大悲，了解无二法，了解菩提心。那刚才我们有说过，菩萨的修行就是菩提心的修行。菩提心的修行有考愿，菩提心的修行有考究竟法。愿是为世间究竟法。那同样的道理，现在慈心观也是考愿。不过愿是来世间，如果你是修用无二法的了解世间究竟法，依照般若波罗蜜经，慈悲喜舍是究竟法，是真的慈悲喜舍，是无缘慈悲喜舍。你如果你加那些大悲无二不得其道的道理，那你是修慈悲喜舍来实践无缘。无缘法是非安利法，所以般若波罗蜜经是说明，不管有所缘没有所缘，佛留在哪里？佛留在慈悲喜舍，慈悲喜舍留在慈悲喜舍。般若波罗蜜是说明是留在什么？非安利。有所缘没有所缘，一样。这个慈悲喜舍就是菩提的内容。 波地是波地，因为波地没有地方留，没有所依。为什么？心本来没有什么所依，心是坚如。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智慧加在破坏限制跟扩大所愿的过程，这样才能够用十无量心成无上道。我们有说明一招阿含经，十无量心是由漏法，为什么？所愿是众生，众生是由漏法，大般若大涅槃经跟其他的跟菩萨道有关系的经典是说明什么？慧眼法师也是在那个大声讲义说明什么？是说明什么？慈悲喜施是无漏法，为菩萨是无漏法。为什么？因所愿是非安立的，真如没有办法安立，所以阿含经是说明。哈利达瓦萨苏达等等，修十无量心不够，一定要在十无量心加什么？十念处，才能够用来成道。那现在不一样，在十无量心什么都不需要加，可以用成道。为什么？加非安立的道理，那些道理很深，不容易了解，所以要慢慢学，慢慢吸收。不过如果能够吸收一点点，对修行帮助很大。论述菩萨是说明，如果在修行的过程能够吸收那些道理，那修行的过程就会很快，不然很慢。那位论述菩萨身闻道也是为得到佛，不过过程比较慢。你发菩提心是为无二法，发大悲心那就比较快，比较快还是三无量劫四万小劫这样比较快。如果不够用功，像弥勒佛那比三无量劫还会长一点。 不过可以休息，在杜西达微笑，是为我们众生用灯那个刺心的水，有山在我们的县的地区里面再回来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适合的因缘，佛不回来；有适合的因缘，他才会出现。他出现，那无量众生可以成道。那我们的弥勒佛什么都不提。日本好，食饭好，微笑好，休息好，睡觉好，等他的时间来，他就来了。那好，那现在因为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今天就要修破坏限制。那因为一些这里的参加者，他们已经有一点经验在定里面。那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可以小仓，好不好？小餐每次多少人？三个人够，三个人够。小餐的时间那我建议1:30到1:30到2:30，太短了，还是够一个小时够？还是一个半小时？ 一个人 的 小 时 要多久？ 不要勉强，有的比较长，有的比较短，那不要勉强。 一个小时 够。一个小时够，那从1:30到2:30，在什么地方？这里有没有好的地方？在后面，不会有人来那边。在那个羊家的地方， 你说隔壁那个隔壁的房间吗？还是 隔壁的房间 ？OK。 或者说是师傅的？ 我也行，我的房间比较远一点。 隔壁， 关那个门就好。 那个很大的房间没有门的。那是一个很大的，跟这个差不多。 这个门关 了，是门关起来，好好， 就不会听那个。 另外一个门 ，OK， 洗手间的另外一边 ，OK。那从明天开始，每次三个人能够登记，三个人好不好？所以差不多20分钟，不过不需要，不一定需要20分钟，有的比较长，有的比较短，不要像一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那个破坏限制，今天就是修这个。破坏限制，你们 有做自己的经验，那个五个亲爱的人物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可以修。OK， 有没有什么障碍？有没有什么？重要是你们是修，其实悲和跟无二法，我他没有什么差别，我跟我喜欢的他，我忠心的他，跟我导演的他也，从究竟法来看，也没有什么差别。从时间法来看还是不一样，母亲跟不晓得当冲突还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还是跟希特勒还是毛主席什么，你们导演什么人物都无所谓。不过在究竟法都是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究竟法里面本来就没有人，对不对？如果能够这样思维，那就功德无量。如果不能够呢，功德也有限制。我们都有看过《金刚经》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一直是这样讲。功德是从无分别来的，有分别呢，功德也有分别；有无分别，那功德没有量。那功德没有量，我们要配合跟四无量心的修行。这是菩萨道，所以那个。先用缘修，然后用修行修。在菩萨的修行是什么修行？布施、戒、忍、精进、忏悔。六波罗蜜还是四波罗蜜？所以先缘，然后配合跟波罗蜜的修行，六波罗蜜、十波罗蜜、无量波罗蜜，这是从缘开始到修行，就是这个字体。修行就是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方便得到彼岸。所有的波罗蜜的根本是什么？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是无二法。没有般若波罗蜜，不会有波提契达。所以一定要这样思维。那现在，每次习惯东洋的。此地同样的人物，因为你们只是用那些人物来了解道理，什么道理？不分别的道理，不做例外的道理，如果是真的自信，是一样的自信，管理你讨厌的人，管理你喜欢的人，这样才是真的自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分别。不分别不是说你是瞎子，你看不到谁是谁。不分别是修一种力，力跟识不会有冲突。如果力跟识有冲突，那不是自信观，不是无良心。 渐渐了解这个道理，那对修行帮助很大。虽然有烦恼，不会继续留在烦恼的境界，因为了解无分别心。没有了解无分别心，那继续留在烦恼很长的时间，那这样很可怜。我们知道菩萨的修行不是征服烦恼，而且用烦恼来度众生。菩萨是用烦恼来度众生。这个修行不容易，很容易无慧。身的法比较容易无慧，钱的法比较不容易无慧，所以我们常常无慧关于菩萨道。我们想，我们是用烦恼来度众生，其实不是来度众生。很容易这样误会。不过如果有经验，多多修那可以，不过先很难。在大乘佛教的那个本身故事里面，佛练过去的生命，练杀，杀人来度众生，有那个五百商人，那个 captain 怎么说？船长他有他要抓他们的财物，那我们的菩萨他了解他的意图，因为他有神通，那他杀他来求五百，他的业报不是不好的业报，是好的业报。这个南传佛教没有这个故事，不过大乘佛教有。你练能够杀人，如果你的你的 intention 意图是度众生，那业报不会不好。这样如果能够修，那烦恼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烦恼，那南传佛教不会这样讲，烦恼还是烦恼。那好，那现在从亲爱的到中心的，谁是中心的人物？中心的人物，你认识他，不过你不够认识他来，去我喜欢还是不喜欢的，这种看法。所以你知道他存在，你有跟他见过面，你认识他，有碰到他在什么情况？还是三天之前我们去吃饭，在印度餐厅，可以记得这种人，你们有看过，不过你不收那些伙计等等，可以用他们，不管是谁，重要是什么道理。大乘佛教的 今天是说明，如果你对人家、对众生有 indifference， 要分别很清楚 indifference 跟自心观。indifference 跟自心观是相反。我们昨天有讲过，修自心观不是是有积极的态度，你不允许人互相欺骗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有看过，你不允许你近视别的众生，不恭敬众生等等，这是自心观。不但是在心里愿，哎呀，我要一切众生愿快乐，你真的也下手帮忙众生，不允许他们互相欺骗，他们互相害，这是自心观。所以它是力量，不是弱。你不反应，那不是力量。你反应，你合理的反应来帮忙他，这是自心观。所以你看什么不如法，你一定要批评，就是自心观。你自己不如法，那你一定要批评自己。你别人不如法，你也要批评，一样，不分别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是力量，不可思议的力量。不然自心观没有力量，因为你这样修，那可以渐渐像我的老师，有人家还是猴子吵架，你用自心观的力量变成寂静，不吵架，这是自心观的力量。为什么这个修自心观，他自己看阿毗达摩是说明你有嗔恨，自心观就是嗔恨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想法不会留，如果有贪跟贪欲在一起，它能够留在不真的情观，条件是它没有贪欲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。如果你有爱，爱跟贪欲在一起，那个爱不会留长的时间，一下去就不见。不过如果有爱跟没有贪欲在一起，那这个爱可以留很长的时间，对不对？那嗔恨渐渐就完全不会生气，那这样自心观有成就。嗔恨不生气，那自心观有成就，因为自心观跟嗔恨不会出现在一个心，不可能。不过自心观的条件就是没有贪欲，所以《大般涅槃经》是说明自心观的相方不是嗔恨，不过是贪欲，修自心观来处理贪欲，这个也有它的道理。什么道理？无二法。 你刚才说，如果爱一个人还有贪欲，这 这个爱是很快 就能很简单执着，就是贪欲。因为爱有趣，如果没有趣，那就爱会继续；有趣，那爱就不会继续。 趣是什么？ 所以爱是心里面最美丽的境界，不过它变成鬼，如果加一个趣，对不对？ 趣是什么意思呢？ 刚才他有没有说明？你没有听过？ 他有讲趣，就是我爱你，你要爱回我才是趣嘛？是什么意思？是趣？ 你们说明无趣音，你没有听过无趣音？慢慢来，无所谓，慢慢读。 那我刚才已经告诉师父，我的认为是取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取的意思是，比如说我爱你，你也要爱回我，这个就是一个取，是不是？不是。 不是取，取是执着，转。你要得。为自己，这是取。 据为己有。 师父，这个爱是不是 unconditional love？ 可以这样解释，不过还有别的方面。佛教有一个。初一，很重要的初一，是什么就初一？五八地，什么是五八地？执着，执着的执，收林纳的收，五八地。 五 八地就是得为自己，如果你要得为自己，那就是有漏法。什么是有漏法？烦恼流从外面到心，从心到外面，这个是有漏法。为什么有漏法？因为执着，你要得为自己，对不对？你得为自己，那就是取。所以什么是罗汉的清观？法祖经也是说明，没有五八地，所以自在。没有无法的，那什么都不要得为自己。如果能够这样，那就拜拜上沙了，没有了。我们众生都要得什么为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众生，我们不是罗汉。罗汉没有自己，所以他没有五八地。这个五八地是很重要的佛教的书意，一定要说。依照五八地， 什么是佛，什么是罗汉的情况，不收，不收就是不得。大乘佛教是说明依照这个道理，《般若波罗蜜经》不得，什么是菩萨的修行不得，思维不得，无所得故，不具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故，不愿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是不是这样？就是从这个知收的道理来的。因为没有知收，所以思维不得。这是菩萨道。所以佛教般若波罗蜜罗汉为所愿，因他们很容易了解，没有一个法能够得，这是究竟法，涅槃你也不会得。你的涅槃那就是执说，那涅槃跟执说是相反。为什么我们不是佛？因为我们住心住，心住在哪里？在他的知说，身、受、想、心，这是知说。罗汉没有无起因，所以他有无解脱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知数。好，那现在重要是四位五个重心的人物，你们的目的是离开 indifference， indifference 跟自心不会在一起，所以所有的众生我们有讲过，发布要配合自心观跟菩提心的过程，菩提心有两种方式，我们昨天有讲过弥勒佛怎么叫菩提心，是为一切众生为我们的母亲，寂天菩萨怎么叫菩提心，还自己为他，所以你培养不是离开嫉妒、比赛、傲慢，是好的法。烦恼就是菩提，因为对象就是他，不是自己。你因为了解得失。了解不得，了解知说，所以你故意的修嫉妒、傲慢、比赛，来度众生，很有意思。这是菩萨道。如果别的众生比你笨，那你怎么做？你是为自己为笨？ 对不对？所以你是为我自己，不要傲慢，傲慢为他。所以你烦恼变成薄地，对不对？他的同样的道理跟你一样，那你比赛比赛比赛，让他更好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他比你聪明，比你厉害，你怎么做？所以你他的功德变成你的功德，对不对？那吉帖菩萨说这样，你占便宜，最好的最快的修行占便宜。中文有没有这几句话讲便宜？那就是这个讲便宜，所以会成道很快。不过一定要处理 indifference， 菩萨连好修行人不能够修 indifference， 他修舍，舍跟 indifference 有分别很清楚。舍是智慧， indifference 是无明。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，不但北传佛教。所以对中心的人要一样，自心好像对自己的母亲、自己的父亲等等，这是究竟自心观。如果你用无二法的了解，那这是无言自心观，不分别自己跟他，你喜欢的自己还是中心的自己，这样自心观渐渐变成自然，自然的自心观就是薄地。你不需要什么终身，什么时候都在。众生呢，执着这个分别，那不是自心观。不过你还知道母亲是母亲，兄弟是兄弟，不然笨笨的。你在分别里面无分别，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，这是智慧。如果你决定不分别，那这也是分别，一定要了解。所以无分别要变成自然，来让无分别变成自然，什么方法？无二法。 菩提心。那这样诸辈境界注意后，就是你导演的任务，那个中心的任务你也选择五个，然后你依着东阳的次第，自己亲爱的任务、中心的任务，自己亲爱的任务、中心的任务，自己亲爱的任务、中心的任务。如果心不稳定，他的感觉改变，那一直念五言、十言，对不对？让心稳定，再有需要的话，每次换到自己，这样在你的自信的感觉变成自然。你们有方法微笑，对不对？那个对象也是微笑。当天复习值班，稳定，金子大，有需要的话，你们有学金字塔，你观想自己为金字塔，你观想他也为金字塔，那心很稳定，不会改变他的感情。如果你这样修，未来你过大所有，你看四方都是金字塔。这是好方便。依照即时论，我们的世界的结构也是好像金字塔，数一下，对不对？苏米山旁边有四周旁边还有那个小洲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些查克瓦里，树可以观想这个。那如果你们觉得自信心不改变，那开始慢慢学。明天我们还继续学那个你导演的任务，导演的任务怎么选择？林珠有没有什么看法？现在。你们可以想我们有什么敌人，如果还有什么人你特别讨厌，你不喜欢，那一定要选择他。如果没有，那你选择谁？小朋友的时候一定有一些老师你讨厌，在学校里面还是有一些政治家你特别讨厌，不管是谁 ，Hitler 还是毛主席，还是 Stalin 什么，还是有很够不可爱的政治家，这历史的人物，谁都，这不是重要，你选择谁，他只是方便了解道理，道理理跟事不会有冲突，所以。如果你这样修，你那个发脾气，那不会留很久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有这样修，你没有这样修，你想哦，所有的众生，任何众生都愿他安全，愿他快乐，那你还是。 深入烦恼，因为你没有修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要特别没有了。导演任何的人物，你还是能够欢喜众生的苦，苦， 欢喜众生的苦 ，suffering， enjoy suffering。如果你有嗔恨对任何的人物，你会欣赏他的苦，对不对？你能够欣赏别的众生的苦，那你不算菩萨，你也罗汉，不可能会成罗汉。所以如果你导演任何的人物，没有办法成菩萨，为什么？你就一定会在别的因缘你会欢喜他的苦，如果你导演他，有没有道理？如果你欢喜任何的众生的苦，没有办法成罗汉，没有办法成佛。所以那个部分对你导演的人物是最重要的。那今天我们讲过特别多，几乎一个半小时，现在休息15分钟，然后休50分钟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临终发心。